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陈霞会馆祝福所有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2017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鸡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十点传媒向1033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说什么龙争虎斗。这几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就拿《白眉大侠》这部书来说，错综复杂，也是一套龙争虎斗。前文书咱说了，海外野叟王源来到沈家庄，大伙儿一见是非常高兴。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尤其王源这样的，简直是不可多得呀。人们正在高兴的这时候，忽然飞天魔女龙云凤这个魔头也赶到了。龙云凤在外边一阵的冷笑，双腿一飘，跳落尘埃，点手换徐良。白眼眉，小梁子，你再不卖，你给我滚出来！徐良一听这声音呐，脊梁沟都冒凉气。开门一看，正是飞天魔女，不敢得罪，忙整理衣冠，抢步起身来到龙云凤近前，是双膝跪倒。老前辈，一下可好，晚辈给您叩头了。起来起来，别他妈装大半蒜。徐良啊，我找你找的好苦，总算在这儿把你给堵上了。老人家，有什么话请到屋里边讲吧，朋友们都在屋里，那是我的冤家，我这儿没朋友。徐良啊，我问你一件事，你还记得不记得？ 老人家请讲。 当初我到了你家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月夜传见，有无此事？ 当然是有了，你老人家传授我保驾的功夫。 好，我传授你保剑的时候曾经提过一件要求，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事后你老人家说叫我替您办一件事，杀一个什么人。 一点都不错，既然你记得，这事儿就好办。今天我就叫你替我办这件事儿，了我的心愿。你要当着我的面杀一个人。 老人家，当不知此人 现在何处？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你屋里。 啊，他是哪一个？ 哎呀，你们耳鬓厮磨，左右不离，你怎么还装糊涂啊？要问我叫你杀的是谁，就是那玉面小达摩白猿。 徐良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万没想到这飞天魔女提出这种非礼的要求，顿时就是一愣，好半天没答复上来。 这时老少的英雄全到了院里了，站到廊檐下，好像个扇子面形一样。小诸葛沈中原命人点起灯丘火把，是亮如白昼，因此大家看得非常真切。 白云一听，什么？ 让我三哥杀我？哎呀，这个龙云凤未免也特意的狂傲了，到底为什么呢？白云瑞不服啊，跟谁也没打招呼，噌就跳过去了。 三哥，您甭为难，我问问他。 来，你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吗？ 啊，有小猴崽子可够横的啊！ 不错，正是我老人家。你不是白云瑞吗？ 来，龙老剑客， 但不知白某与你有何冤何仇，您何利比我三哥要我的性命？我希望你当众讲说明白。 假如说白某做了错事， 对不起我的良心，违犯了国法王章，只要你讲出来，不用我三哥动手，白某我就抹脖子，或者任凭你法落。相反的，我白云瑞走得正，行得正，正大光明，没有半点差错，你要想无理取闹，恐怕你也难逃公道。 行，好小猴崽子，也慢说，就是你 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再往上说，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道，见着我也得尊敬三分呐、啊！反了，反了！怪不都说老白家目中无人，今日一见是果真不差。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就把你撕碎扯烂。 这魔女说到这，人就到了，探足等 直奔白云瑞的面门。云瑞往旁边一闪身，人家的右手出来了，那真叫出手如电，砰，把白云瑞的腰带子给抓住了。玉面小达摩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龙云凤把胳膊一摇，把白云瑞就抛出去了，是直奔东大墙。这要给碰上，骨断筋折，脑浆崩裂。幸好逃路逃府安手疾眼快，砰，把白云瑞给抱住了，这才转危为安。云瑞虽然没受伤，但是脑袋嗡嗡直响，鼻洼鬓角是冒出了冷汗，院里就一阵大乱。海外野叟王元直气得哇哇暴叫， 用手指着飞天魔女的鼻子，哎呦，你个老鬼，你跑到这儿发疯撒野来了，你没看看在场的都是什么人？别人我不管，今天我跟你拼了。王元探榜地摁崩簧，嘡当一声拽出九耳八环太阴刀，这院里就打了一道厉闪。龙云凤点点头，老野头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人不人鬼不鬼的，老剑客我根本没用眼皮夹你。说实话，探榜壁拽出碧月修光扫魔剑要会王元，老少的英雄把家伙也拽出来了，院里的气氛是一触即发呀。徐良一看这可不行，这要把龙云凤给得罪了，觉得对不起他，虽然这人有点魔怔，但是对我还是不错的，那么他叫我杀白云瑞肯定有原因，不见得就是胡说八道，不管怎么的这事儿得弄清楚。因此徐良站起来把双手一横，各位老前辈，各位英雄，不要动手。大伙一看徐良在这横着，就没法伸家伙了。王元急的直问，梁子，怎么你还袒护于他吗？非也，老剑客，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咱们应当允许他把话讲清楚，然后咱们再看看怎么办，请赏给我片刻的功夫，我还有些事情没有谈完。 好吧，梁子就是看着你，要没你拦着，我就把他大卸八块。这王元把宝刀往地上一拄，当拐棍，气得直哼哼，老少英雄都怒目而视。飞天魔女啊，一点都不在乎，手中摆楞着宝剑，面带冷笑。这会儿徐良过来了，深深的施了一礼， 老前辈，这些个英雄不了解内情，多有冒犯，请老人家担待，您若要不出气，只好拿我算账了。那么请问老前辈，你叫我杀白云瑞究竟是为什么？只要您讲的有道理，我绝不含糊，一定听您的吩咐。您把这个原因讲一讲，您看好不好呢？ 好吧，我要不说说呀，你们就认为我是胡来，我只好耽误点功夫了。在位的，你们可都把耳朵竖起来听着。大伙一听，拿我们当驴了，谁也没跟他计较，都静静的听着。飞天魔女咬牙切齿，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大伙一听啊，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个事儿，不是白云瑞的事儿，是白云瑞他爹锦毛鼠白玉堂的事儿。前文书叫大武艺，锦毛鼠白玉堂那在开封府红的不得了啊，皇上亲口加封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曾经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京香九郡，那段书叫大破冲霄楼同往镇。 白玉堂在投探冲霄楼的时候，东门有个守门的，这人姓龙，叫龙天池，人送绰号叫金钩蝎子，他是东镇门的镇主，曾经跟白玉堂动过手，但是锦毛鼠白玉堂呢，凭借武功把龙天池给降服了，跟他讲了不少成破厉害。后来龙天池想到自己做的不对了，答应帮着白玉堂破冲霄楼盗阵图和蒙丹蓝普的人名单，白玉堂也答应了。可是呢，这座阵摆的特殊，龙天池也不明白，他守东镇门就明白东边的事儿，至于其他几路的埋伏他不清楚。他要想把白玉堂领到冲霄楼三层楼上到蒙丹蓝普，又谈何容易呢？龙天池把这事儿想简单了，结果领着白玉堂一进冲霄楼中了埋伏了。他们两个人好像没把命搭上，白玉堂一看不好，带着龙天池跑出来了，这叫投探冲霄楼。但是白玉堂啊，对这龙天池就起了疑心了，认为着你是假降，假帮我的忙，你想把我炫进冲霄楼通往镇，你小子没安好心呢，就这样手起一招驱杀了龙天池。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并太岁张华、小温侯徐昌都在眼前看得真真切切，白玉堂后来走了。那么这个龙天池是谁呀？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的亲侄子。当时龙云凤在巫山呢，根本不知道这发生的事儿。过了好几年了，有一次他下山办事儿，遇上了小温侯徐昌，这徐昌就哭了，向龙云凤诉苦，把当年的实情讲述了一遍。这徐昌还真没说瞎话，他说你看三侠五义的人最毒不过，特别是老白家的人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钻，我们虽然保了襄阳王了，难道说我们就保他一辈子吗？到了时候我们觉着不对了，想要弃暗投明都不行啊，有姓白的在那横着，谁也办不到。就拿你侄儿来说吧，一片好心，结果怎么样，还死在白玉堂的刀下，是怎么回事？事亲三分相啊，龙云凤就这么一个侄儿。听完了之后他能不生气吗？他就恨透了白玉堂。后来他找到湖北荆襄九郡，结果到那一看呢，白来了，白玉堂早已死在冲霄楼同往镇，被乱箭穿身，叫襄阳王用火把他烧了，化成骨灰装到古祠坛，埋到君山五棵松盘龙岭，所以龙云凤就没露面。龙云凤一想，该，你做了缺德事儿了，我侄儿死的冤枉，这也算给我侄儿出气报了仇了，算了，回去吧。他就打算不报这个仇了，可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后来三手真人刘道通到巫山来找龙云凤，他说白玉堂虽然死了，白玉堂又出来个儿子，哎呀，听说这儿子可厉害，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说白云瑞嘛是上三门未来的总门长， 听说这小子比他爹还不是东西。老剑客，当年的仇您就不报了吗？ 他这一煽风点火，龙云凤上了当了。龙云凤一想，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父债子偿，爹欠的债儿子得还。如果这个白云瑞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窝囊废，那就算了。闹了半天，你超过了你爹呀，你还跟绿林人为仇作对，我非杀杀你的威风，给我侄儿报仇。但这几次下了巫山，他没伸手，他要伸手啊，白瑞早就死了。但是龙云凤呢，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我是剑客之中的剑客，我的身份太高了，我是武林当中屈指可数的人物，我要找白云瑞去晦气，亲手把他杀了，我有失身份，显得我不值钱，我欺负小毛孩子，怎么办呢？最好来个借刀杀人。借谁的刀呢？后来他就物色上徐良了。他心中暗自想啊，哦，你们都是三侠五义的后人，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都说你们最讲义气，这回我试试你们讲不讲义气。我就把徐良紧紧给抓住，我传授的能耐，我不说怎么回事，等时机成熟了，我再叫他杀白云瑞，我看徐良有什么表示。猴崽子胆敢不听，我就把你们一勺烩。可要听了呢，他们武艺就不义了，在江湖上也传为美谈。你说我这个借刀杀人之法玩的多漂亮！他就打了这么个歪点子。所以找到三七宴，徐良才月下传剑。到今儿个他犯了野脾气了，非找徐良，叫徐良杀白云瑞，把以往的经过啪啪啪讲说了一遍。徐良心中暗想，这事儿谁也不怪，可你侄儿龙天池不管怎么说他是贼，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白五爷难免起疑心，就是他死的屈一点儿，那也讲述不了了。事隔多年了，你这抓住不放，还让我杀我老兄弟，那我怎么能干呢？徐良打定主意，冲着龙云凤一笑，老人家你讲完没有？完了，难道这些还不够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要想报我的恩，就得替我办成这件事。好，我一定办。不过老人家，咱们的以理服人啊，我觉着杀白玉瑞这个理由不太充足。 哦，难道说他们老白家杀死十口八口的才叫充足吗？ 非也。老人家容禀，他是别说了。 好你个糟老心儿，你利用完了我，反过头来还要甩开我不管。猴崽子，你可错打了算盘了。当初我说的清楚，你要违背我，你就是我的仇人，远在千里之外，我要你猴崽子的狗命。我现在还给你一点机会，我数三个数，你到底是杀不杀？你要不杀白玉瑞，我今儿个先收拾了你！唰，把宝剑举起来了。就在这时，王元呢实在忍不住了， 他也不管事情如何了，往前一纵，抓住徐良的肩胛头肘，啪，把徐良给扔出去了。幸亏徐良身子骨力便，不然的话得摔个半死不活不可。老邢腰里一别劲，扒一个云里翻的跟头，重新站稳，这才没摔倒。王元一蹦多高，把掌中的宝刀晃了三晃，摇了三摇。 龙云芳啊， 方才你说这番话我听得清清楚楚。 哦， 闹了半天你想给你侄儿报仇，你就没想想你侄儿龙天池是个什么东西？他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都臭着300里。像这种货你还想给他报仇啊？ 我看他死的应该，早该死。 特别是你的手段毒辣，想要借刀杀人，破坏大武艺小武艺之间的感情，用心何其毒也。连我听着都不服气儿，咱这么办吧，徐良跟我是忘年交，别看我们俩年纪差的悬殊，我们俩是过命的好朋友。你要想伤徐良，你得问问我老人家答应不答应，除非你赢了俺手中这一口宝刀。拿命来，抓抓抓抓！王元一口气就砍了龙云凤16刀。龙云凤左躲右闪，把刀躲开了，后来一看不把这王元给撬开，今天是难以如愿呐、因此的牙关紧咬，眼眉倒竖，晃臂月修光扫魔剑，跟王元站在一处。这两个人都是急性子，都是暴脾气。这魔女本来就魔了八整的，这王元有时候也不太正常，好俩疯子，这一打可是极差的，刀对剑，剑对刀，苍啷啷所响，半悬空中直冒火星啊！可老少的英雄能看着王元在这打仗不管吗？人们都想要过去帮忙。王元发觉了，一边打一边说：哎，诸位，我这人可有个脾气啊，要打仗咱们单打独斗，我对反对群殴，哪个要想帮我的忙不经过我允许那是不行的。如果你们要投着上来帮着我揍龙云凤，你是骂我八辈的祖宗，我可不答应。你看他这么一说，大伙有多大的劲儿也使不上了，众人只好在旁边干着急，都知道王元说话算数，把这么个野人给得罪了，将来抖了不下去怎么办呢？又何必多此一举？那么王元和龙云凤俩人究竟谁高谁低呢？从总的名次往下排列，龙云凤占的第七位，王元占的第九位，中间还隔着个陶路陶府案。你别看这样，王元是个男的，性情粗野，今儿个老少英雄俱在，所以呢，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3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金鸡报晓，新春来到。 京东中美医院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睦睦。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收藏。 飞天魔女卢云凤大战王元，两人打斗到80多个回合没分胜败。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要照这样打下去，没一个死的，没一个伤的，恐怕是完不了，把老少的英雄都急坏了。这个龙云凤呢，跟金灯剑客夏虽良又不同，跟卧佛昆仑僧更不同。你说他是仇人吧，还不是什么真正的仇人，因此就不能在旁边看着。但是王元说过那种话，谁又不敢过去帮忙，可怎么办呢？陶福安老剑客看了看身边的房叔安，用手捅了他一下。叔安， 老祖宗， 你别看着，这个事儿非你解围不可了。 是吗？非我不可。 那当然了，你足智多谋，自称是智囊啊，在这关键的时候因何不发一言呢？ 哎呀，这事儿难呐。既然老人家信任，那我就试试。我先请示请示我干老。 回过头来他问徐良， 干老，是不是孩儿我该露面了？不然的话照这样打下去也没个头啊，万一伤着谁，是不是都不好？ 方素安，你有什么好主意？ 这阵儿我这主意还没上来呢，得过去之后不定什么时候啪，这主意就上来了。您要同意的话，你就把这事儿交给孩儿。 好吧，你过去试试看，尽量和解，可不要把事情闹僵了。 哎，您放心。 方叔安想到这儿，把小帽子摁了摁，把鞋蹬了蹬，周身上下收拾好了，手晃小片刀，揉一声他窜过去了。来到两个人的当中，方叔安扯嗓子喊了一下， 奶奶， 这一嗓子不要紧，把龙云凤和王元都吓了一跳，两个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各晃刀剑是跳出圈外。回过头来观瞧，方叔安把腰板一拔，站到二人当中，二话没说先练了一趟小片刀。他这一练呢，把俩人练傻了。王元等明白过来就问方叔安，你要干什么？ 老爷子真了不起，方才我开了眼了，好刀法，这一口宝刀折前避后，风雨不透，空前绝后，盖世绝伦，佩服佩服，你肯定能赢得了龙云凤。不过您呢，先歇会儿，喝口水喘喘气儿，容我把话说完了您再收拾他。 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呢？先给王元点好听的，王元这火呢就能消一消。哎，果然这招奏效了。王元点了点头，好吧，长话短说，是越快越好。别看王元嘴这么说，他也巴不得的歇一会儿， 那龙云凤不是好对付的，把王元也累坏了。海外野叟转回身去喝水听信儿不提，单说方叔安把小片刀还鞘，冲着飞天魔女一抱拳：老剑哥高，太高了，哎呦，这口宝剑练得跟剑山一样，也许我岁数小，经过这么多战场还没看过这种剑术，高，太了不起了，佩服佩服。要说你跟王元的功夫，你可比他高一大块，打长了你是分赢不可，那王元往哪儿摆？嘿嘿嘿，老人家您先消消气儿，我有几句话说，说完了您再收拾他。你看这位两头捧，谁也不得罪。魔女单手擎剑看了看他，扑哧一笑，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那好听得了，我没鼻子他不兜风，鼻子哪去了？让我干老徐良给拉下去了。啊，你干老怎么还拉你鼻子？那有什么奇怪，教育孩子成人嘛，那我不学好当爹的不得教训我吗？哎，老人家这事儿您甭细问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吧。首先呢，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姓房，叫房书安，房子的房，叫白了都管我叫姓方，哎，不管怎么地，反是个代号的，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您没看我这脖子多细，脑瓜多大吗？啊，我干老就是山西大雁白眉大侠徐良。我当年呢也是个贼，不学好，是我干老提了我耳朵从泥潭里头把我救出来的。如今蒙皇上开恩，也加封我是带刀的校尉，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可我在各位老少英雄的面前，我是个孙子辈儿。我这能耐更是平常稀松二五眼，在您老人家面前呢，我狗屁不是。就我给您老人家提鞋呀，您都得嫌我手指的粗。话虽如此，我岁数不小了，经的事儿也不少，是非二字我还清楚。那么呢，我想在您老人家面前斗胆评说评说谁是谁非，不知老人家容禀否？这下把飞天魔女呀、弄得是啼笑皆非。看这人挺有意思哦，好吧，有话你就说吧。是容禀。龙云凤为什么这么痛快地答应了呢？方才也把他累得不轻啊。那王元是善茬子吗？那把宝刀，如果龙云凤不加着时常注意，凶多吉少，他也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喘喘气儿，所以很痛快地答应了。就见房叔安晃着大脑袋在这白活开了：老人家，方才您说那些话呢，我听得清清楚楚，要说别人我不认识，金钩蝎子龙天池那我太认识了，那是我盟兄，我是他盟弟，我们哥俩那交情啊太好了，可以说形影不离，实则同桌，莫则同榻，行则并肩，坐则触膝，那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哎，再说一句话吧，他见不着我吃不下饭去，我见不着他喝不下水去，他见不着我拉不出屎来，我见不着他尿不出尿来。大伙一听全气乐了，好嘛，有这么好的交情吗？大小便都不通了。 啊，这小子狗嘴吐不出象牙来，说说就下道了，把龙云飞也逗乐了。哼，说的真有点过分。长话短说，到底你要说什么了？ 是啊，他我这人说话他就啰嗦，老怕别人听不明白。一句话，我跟你侄龙天池我们俩交情不错，当年又都保襄阳王，共守冲天楼同往镇，你侄死的事情我也知道，是啊，他死到白玉堂的刀下，但是老人家你得想想啊，你侄他不对呀，他保的是襄阳王赵觉，跟宁夏国勾搭连环，打算背叛大宋，他是国家的反叛，本身又是贼，在那种情况下，作为官员的白玉堂能不加小心吗？再说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侄儿说保大宋，倒反襄阳王，谁给他作证？谁给他担保？他嘴是那么说的，心怎么想的谁知道？人心叵测，不可不防啊，因此白五爷呢把他给杀了，也纯属是一种误会。假如你侄死的真冤，让白玉堂杀了白五爷是不对，不对是不对，误杀呀。既然这样，咱们也有解决的办法，你要何必非得叫老白家偿命呢？那白玉堂早死多年了，虽然说父债子还，跟白云瑞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我不是说您老人家不对，您就应该直接找白云瑞，是怎么回事把它摊开亮开，看看白云瑞对这个事儿怎么处理。白云瑞如果玩横的不讲道理，老人家你把他杀了，把他打死，那是白云瑞自己找的，没有人宅怪您。可是你直接又不说，拐了个大弯找我干老，以传授剑法为名一样借刀杀人，说句白话，这招可够损的。就凭您身为剑客，光明磊落，哪能干这损阴丧德的事儿呢？当然了，也许您一时啊没想开，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但愿这都不是真的。哎，老人家，我可胡说八道，满嘴喷粪，您那是大人别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只当我胡说八道了。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咱们现在说现在的。我认为老白家确实欠您的情，咱这么办行不行？过三过五，咱们找个好日子，您了呢请到开封府白家，让白云瑞摆上一桌，邀请天下出头露面的好汉作陪，当众向您赔礼认罪。您提出条件来，我想白云瑞全能答复，是什么出丧发殡呢、赔礼认罪呀、包赔损失啊，您随便来，只要留下的这条命我看就行。不知道老人家意下如何？另外呢，您可不能乘人之危呀、我们现在的形势可不太妙啊，大敌当前，就我不讲你也了如指掌，在我们眼皮底下，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有个金灯剑客夏绥良，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这都是什么人、正等着跟我们玩命呢。可您呢半截腰插进一脚来，无意之中您就是帮了金灯剑客的忙了，对不对呢？可知道的， 您是为您侄儿的事儿，要不知道的呢，肯定得这么说。飞天魔女什么玩意儿？给金灯剑客下虽良溜须拍马，人家没用他，他就跑到沈家庄找三侠五义去玩命去了。他还够个剑客吗？狗屁不是，给你打溜须都不知怎么打好了。我说老剑客，您要落出这种埋怨来，您可得不偿失啊。另外人言可畏，你也不能不想到这一层啊。也许我胡说，您是不是受了金灯剑客的唆使来找我们拼命？ 非也，你胡说八道！就凭我堂堂的飞天魔女，岂能受儿的左右？ 那好，那太好了，我120个相信。既然您没受他左右，跟他又不是一伙的，我是非常高兴。老人家，您能不能容其缓线，等我们对付了夏随良，把那个事了结之后，咱这笔账再算，那您才是剑客呢。刚才我没说吗？宰相肚子能撑船，将军额前能跑下马，我相信您是剑客之中的剑客，绝不能趁人之危落井投石吧。啊老剑客，我没皮没脸胡说八道，说的对与不对还望求您三思。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帮人呢心地良善啊，您看都在这儿呢，那俩和尚您瞅着没，那是少林八的名僧啊，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理波、欧阳普中，那位是风僧最普提凌空。再看这几个老道，这位是霹雳光风水上伏招诸葛元婴，镇北海恶面叟上官风，你看那妹妹那假瞎子，那叫古墓寻真老剑客邹瑞邹化昌啊，还有云中鹤、魏真、古云飞、梅良祖等等等都在这儿呢。咱就不用说白衣神童小剑魔、白云剑客夏浩然，就说这些人要打你一个，你能行吗？也慢说是您呢，您就是武圣人于和来了也不行吧。你看大伙多懂礼貌，谁都没过来，为什么呢？看得起您，拿您当好人呐，谁也抹不开动手。所以呢，我就邀请老剑客，看在这一点的份上，您高抬贵手，就把我们饶了就得了。不然的话，您要引起公愤，这帮人都过来，恐怕您报仇不成，还得把您这条命搭上吧。啊，当然了，绝不会走到这一步，我是打个比方。您老人家那么大的能耐，还就把这些人都给杀了呢，你对不对呢？望求老剑客三思后行。龙云凤可不傻呀，听完房叔安这套话，翻过来调过去仔细琢磨琢磨，认为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别的都不说，就说眼前的事儿吧，他们人太多，我人太少了，真要都拉家伙过来，焉有我的命在呀，干脆见好就收啊，这笔账将来再算也不迟。龙云凤打定主意，把宝剑还侠。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方叔安呐，今儿个我就把脸赏给你了。别看你是个无名的小卒，你说话真是金石良言，老剑客我也很佩服。那么这个事儿呢，暂时就放在这儿。可是并没了结，众所周知，老白家欠了我的账了，究竟这个账怎么还，咱们将来看时候再说。也许他的偿命，也许讲别的条件， 叫你听清楚没？ 你听清了。我老叔听清没？ 人家老见个多忠厚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来了到这三下五除二把火撒净就完了，不但完了，将来还得帮着老叔啊去打金灯借个下水梁。你看咱们都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们，那老剑客能例外吗？对不对老剑客？方川你别套近乎，这话我可没说，要说帮着你们打下水梁这件事情我从来没点过头。 是啊，我打个比方，我估计您呢是红脸汉子，到时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肯定得帮我们的忙，到了时候您呢自己都管不了自己。 我代表我老叔谢谢您了，我干老啊，快谢谢老剑客。徐良心中暗笑，心说这个人要没皮没脸呢也有好处，别人办不到的事儿他能办，别人说不出的话他能说。哎，叫方川你耍二皮脸把这事儿人给解了。徐良心里非常高兴，过来谢过龙云凤。龙云凤冷笑一声，徐良好好崽子，你把我调理了，看来白云瑞我还不恨，我可恨上你了。当初你满口应承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结果刚才我提出来你又不办了，我这一生之中最恨背信弃义之人。你别忘了这个账迟早咱要了结。徐良闻听一笑，老人家你想怎么办都可以，如果您不出气现在要我的命也行，只要把我老兄弟留下就可以。 好，够意思，不愧是大无义小无义，果然占着个义字。 哎，不管怎么说咱俩这事儿可完不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门客跑进来了。 各位啊，外边来个人呢，非要求见白眉大侠和翻江鼠蒋四爷。 大伙一看这谁呢， 小诸葛沈仲元代表蒋平和徐良到了门外了，开个门一看吓了一跳，一瞅这位是喝醉了怎么的，晃晃悠悠啊，满身除了尘土就是血迹，手里边拎着条棍。 你找谁？ 我找山西县白眉徐良和翻江鼠蒋平。 这时候徐良和蒋平也赶到了，蒋平眼多接一眼看出来，哟梁子，这不是给咱帮忙那个老头石宝山石老剑客的亲徒孙叫什么云里金刚杜万吗？你一点都不假，他来干什么？ 徐良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见云里金刚把掌中的大棍子一横， 徐良蒋平，我找你们玩命来了，你们为什么派人的沿路劫杀我师爷，把我师爷杀了？ 啊，爷俩就一愣了。徐良过去赶紧把他抱住，你说什么？你再讲一遍。 我师爷石宝山叫你们给杀了。 徐良越听越糊涂，石宝山跟金灯剑和夏随良交情莫逆，不是叫夏随良请进三教堂吗？哦，死了，怎么赖到我们头上来了？蒋平就问，小伙子别难过别哭，你这一哭吐字不清我们都听不清楚，到里面到里面，你把从头到尾的经过跟大伙讲讲。 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到底干没干这事儿？ 上有天下有地，我们要干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叫我们临危不得好结果呀。我们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吗？ 好，那就不是你们干的，肯定是夏随良他们干的。 说话之间众人把云里金刚绕到院里头，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下，有人给端过一大碗水来让他喝了。这水喝进去之后， 他的情绪稳定多了，老少英雄全围拢过来问长问短，究竟怎么回事。这云林金刚渡外就把事情的原委讲述一遍，因为这个事儿咱们都说过，不必重叙了。前文书咱说了，云林金刚这次来就是玩命来的，如果是三侠五义干的，他宁愿死在这儿。但是他也不相信三侠五义能干这事，倒是一问果然不是这么回事，那毫无疑问肯定是夏遂良派人干的，轻杀蒙面，沿路劫杀，把那些人都给杀了，包括他亲师爷在内。等他把事情的经过讲完了，这院里就开了锅了。老少英雄一个个圆睁二目，是咬碎钢牙。夏遂良啊，夏遂良，你小子真够歹毒的，张口恩公，闭口恩公，痛哭流涕，满嘴说些仁义道德，闹了半天你用稳军计把老爷子给稳住，然后又派人暗地之中把恩人给杀了，其心何其毒也。尤其石宝山为谁？为大伙儿啊。石宝山如果不公开露面给解围，这个仗到现在还打着呢，究竟谁输谁赢很难下结论呢。那么好个人死了，为谁死的？大伙儿能袖手不管吗？爱虎跳出来，四叔各位别犹豫了，带着云里金刚马上到三教堂找夏遂良，把这事问出来之后，找这老小子玩命，给石宝山老剑个报仇。对，给石老剑个报仇。大伙情绪非常激动，这飞天魔女也在旁边，他没走呢，他听了个胡了八土的，直眨没眼睛。方叔安看出来了，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心说你白折腾了，你在我们这打了半天，把屁股一爬了就走了，没那么便宜，我得使唤使唤你，有劲儿，你得对付金灯剑客夏遂良去。方叔安想好了，往前凑了凑，老剑客，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听得挺糊涂，那我就跟您讲讲，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哎，老剑客，您说这个人他怎么那么坏呢？这个金灯剑客夏遂良也太他妈不是东西了，损阴丧德呀。另外老人家，我这人他不爱传闲话，这个夏遂良当着我的面没少骂您呢。哦，他还骂到我头上，哎呀，说那话合不上牙呀，您不信您见着他一问就清楚怎么回事了。这龙云凤上来磨蹭劲儿了，他也没想想方叔安说的是真话是假话，一蹦多高拽出闭月修光扫魔剑，才要大闹三教堂。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炮竹响，新年旺。